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正在直播，我是您的朋友向路。今天是5月13号星期日，在周六周日很多朋友都会去参观啊，去游玩。那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进到一些博物馆或者是文化场所去看一看那里面精彩的世界呢？那其实说到这个文化领域，也有很多人投身其中，有的呢是在里面工作，有的呢是全身心的投入，进而去创业。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为大家介绍这么一位朋友，他所从事的工作呢是雕漆。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工艺美术大师马宁。马宁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可能有些朋友呢没有听说过雕漆，或者是也没有见过雕漆哈，你能简单跟大伙来说说雕漆跟雕刻有什么关系，跟漆有什么联系 啊？雕漆呢实际上在中国已经有它很悠久的历史了，我们从史料考证，雕漆呢应该是产生于公元700年，到今天已经有了1300多年的历史。它是在器物表面上不断的去刷漆，把漆堆到一定厚度，在这个漆上面进行雕刻，所以称之为雕漆。北京雕漆在元代开始，一直经历了明清两代的造办处，是皇家专用的这种礼器。 好，所以说这个工艺啊历史悠久，而且呢也是有传承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嘉宾马先生他的雕漆世界啊，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这个里面有哪些酸甜苦辣咸。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的嘉宾曾经还开了3年地铁啊，一位地铁司机的雕漆梦是怎么实现的呢？话说啊，这事儿还得从他爷爷说起。还得从家里说起。 对，实际上我家传呢是核雕。 核雕。 对、哎、就是用咱们的桃核啊、还有核桃进行雕刻。我呢现在应该说是跨着两项非遗的技艺，一项呢是北京雕漆技艺，我是北京市东城区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还有一个项目呢就是核雕，精作核雕技艺，我现在是北京市西城区的代表性传承人。 啊，所以还是您家的技术的传承人。 对，是这样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学过一篇课文， 核舟记嘛。 对、哎呀，太漂亮了，是不是？ 是 一个小核桃里面雕了那么多 对 人呐、船呐、等等。 实际上，核舟记就因为这篇文章，我已经复制这个核舟复制了好几个了。甚至于我还捐了2只核舟到学校去给他们做一个长期展览用的教材。前些日子我去台湾佛光山展览，当时其中的一个核雕被佛光山就那个星云大师他们给收入了佛光山地宫，作为他们永久的一个馆藏。 哎呀， 所以说还得感谢家人是吧？ 是， 那您家里人是怎么开始做这个核雕的呢？ 实际上确切来讲说只做核雕有点不准确，因为在过去没有分那么清楚。 嗯， 我的太爷爷马仁寿老先生呢，他最早是做小件雕刻的木工。 嗯， 但是他就很喜欢在这些果核上进行雕刻，把这个手艺了传给了我的爷爷马荣春。 嗯， 我爷爷把他又精炼了很多，就专门去做他。但是很遗憾，后来我爷爷眼睛受伤了，他就没有去专门从事这个行业，而是去煤厂做了一个工人。 嗯， 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边那会儿电灯我们不是用开关的，是用灯绳，大家可能还有 扯的拉的， 对，还有记忆。我家灯绳上的挂坠就全部都是我爷爷他们做的核雕。 哦， 所以从小就给我留了很多的记忆在里边。 嗯， 我就这样喜欢上他，就把他学下来了。 哎，卫生间里的那个拉绳都是核雕 啊 底下做的坠儿，是吧？ 当时还到不了有自己的卫生间，那会儿都是平房嘛。 哦，所以这算是从小耳濡目染。 是的，是的。 嗯，我看这个我们嘉宾马先生的这个简历当中写啊，中学也是去的这个美术方面的学校， 是的， 大学也是学的这方面的专业， 是的， 啊，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是一直在学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 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就去学习这些专业，而且可能从小受这种环境影响吧，在这方面呢，就是领悟力比较高一些。嗯，当年最大的好处是走专业特长生考试是有一定加分的嘛。 好，但是啊，毕业之后呢，并没有直接去开地铁，并没有当地铁的这个车长，是吧？毕业之后去一家文化公司做设计了。 对，因为我当时学的主要就是设计专业。 嗯， 所以我毕业以后肯定会去找一些设计工作。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又不干那些工作了呢？其实很简单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所从事的设计不是我自己要的，而是那些客户要的。客户通常会说，你把这个我这东西给我放大一点，把这字儿放大一点。我 什么叫把字儿放大一点？ 就是在给他们设计一些广告文案的时候，他们会要求按照他们有一些要求，而不是说从艺术的角度上去考虑他的审美问题。 嗯， 所以后来干了一段时间呢，我就决定，嗯，我不要再这样了，我要做一些属于我自己的有自己特性的艺术性的东西。 就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在给客户做一些设计文案和一些图案， 是 吧？ 嗯， 以前我们经常听说一句话叫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好像最早就是从广告设计这个行当里面流传出来的这句话。啊，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但是我那会儿也是一边在完成客户要求的东西，剩下业余的时间我也都是在搞个人的创作。 嗯， 然后画国画啊，搞雕刻呀，都是这些事情。 嗯，那个工作特别难受吗？在当时对你来说 啊，也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因为相对而言，我觉得它也是一种锻炼。 嗯， 这样的话我可以和别人去沟通，能知道别人想要的设计是什么。 那为什么后来又去地铁做车长了呢？而这个时候好像和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谈到的雕漆，包括后面您获得那些荣誉，还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么一看好像确实是一点关系没有啊。因为但是当时我之所以选择去地铁开车，主要是因为地铁的这个收入比较稳定，而且呢我在想，就是在工作时间我不用去过多的占用我的思维，我只需要按照规定去操作，剩下的时间呢我可以把我的思维留给我自己私人的这些绘画创作。 嗯， 所以我就白天在单位开车，然后休息的时候我就在家画画，这就是我在地铁那样度过了三年时间。 哦，地铁收入比较稳定，同时也有一些时间让你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儿。那原来的工作就是那个设计，收入不稳定吗？ 设计收入不是很稳定，但最重要的是设计它很少有自己的时间空间，它经常会干到很晚，等你回去之后属于自己的时间你只想睡觉了。 多晚呢？ 多晚，我在干设计的时候通宵去工作是经常的状态。 回去吃早点了就。 对，是这样的。 哦，所以那时候没有规律。 对，生活没有规律，其实地铁也谈不上规律，地铁也经常要上夜班的。但是地铁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和我后来的人生轨迹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在地铁的时候，我自己会画画，我帮地铁赢了很多北京的这种文化方面的荣誉，当时我也被评为了北京市的职工艺术家，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也为我后来重新又回到艺术这条路上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哎，其实这一块估计是当时你选择地铁的时候没想到的。 对，绝对是个意外收获。 意外收获。所以就是在我们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选择看似是为了眼光钱，是为了这个生活，但是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惊喜啊。 是的， 但是也得忍受很多这个职业所给你带来的。 是啊， 其他方面的， 整天在地下跑，连太阳都看不到，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在地铁的时候开的是10号线，10号线是全部都是地下线路，到我开的那个时期它还没有完全缓起来，还是八沟到劲松的折返。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每天就是一下去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到上来的时候天已然黑了，我就看不到太阳。 一天要开几趟，工作几个小时？ 反正那会儿最辛苦的表是432，就是白班4圈，夜班3圈，早班2圈。 4圈啊，平均一圈是多长时间呢？ 一圈将近2个小时不到，应该是1小时40多分钟，但是加上换乘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一圈和一圈之间能休息多长时间？ 一般休息10分钟到15分钟，可能赶上中间吃午饭的那圈呢，没准能有个20分钟的休息时间，是这样。 一天下来，如果开4圈的话，得花多长时间工作？ 差不多，反正在单位的时间肯定是超过8个小时的。 哦，那基本上就是说，这8个小时的时间里是不见天日。 可以这么说，因为中间休息的时间很短，你上去看一眼太阳也没有什么意思，就直接在底下待着了。 你不上去看一眼太阳是什么感觉？ 上去看一眼太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很少上去看，因为我不吸烟，但是有一些吸烟的同事他们会上去透口气儿、抽颗烟，是这种。 所以一开始你能接受这样的工作和挑战吗？ 实际上一开始倒是比较好接受，一开始新鲜吧，我没有干过这个职业之前我觉得很好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在一个圈子里来回来去的去打转，我应该去开拓我更多的这种视野，让我的人生有更丰富的经历，所以后来我就从地铁又出来了。 开地铁的过程，因为我们坐地铁是比较熟悉的，不是很多人都了解哈。除了在地下工作之外哈，还有哪些是需要一个新手逐渐去适应和接受的呢？ 其实，地铁呢，主要它是需要倒夜班。休息肯定是休息不好，它是来回来去要倒换的，这样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最让人难以适应的就是北京的早高峰。每天很多人往车上去挤，我们必须要特别小心，既不能耽误整点运营，也要注意乘客的安全。这是一件很劳心费神的事情。 如果这个车比既定的时间晚了那么一会儿，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我们来讲就是意味着违章。我们在地铁的时候，如果说是责任晚点的话，肯定是要拿下去待岗。实际上我后来能再回归到这个艺术类的工作当中，也跟我一位朋友当时责任晚点待岗是有关系的。 这就要说到跟雕漆的关系了。 对的，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这些事情被待岗了，当时负责打扫办公室的卫生，他在整理报纸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就是我的师傅文天刚大师，他们这一批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要招收传承弟子，然后他就把这个报纸给我说，你不打算去试试吗？ 说因为当时我一直在地铁的休息时间我就在刻核雕，所以在地铁也很有名了。他说你看看这个大师级的人物他教的这个雕刻可以帮你提升一下。我当时很感兴趣，我就拿着这个报纸回家，我就去拨通了这个我说师傅当时那边负责招学员的这个电话，报名了、 哦、公开招生的， 公开招生、 嗯、 但是虽然说是公开招生呢，其实我后来感觉我师傅当时是很挑剔的、 嗯、 他出了一份非常非常难的题，里边包含的内容跨度特别大，不光有咱们中国工艺美术的，还有西方艺术的，很多题。他当时说呢，是如果能有人答得上来他这题他就收， 嗯， 没有人答上来就不收， 嗯， 所以当时后来几经筛选，据我后来所知有200多个报名人，当中选了5个去见他，让他面试。面试的时候我是这5个人当中唯一一个把他这份题给全部答上来的人。 里面都有什么内容啊？ 里边的内容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它有中国部分，有家具建筑，有中式的这个龙的做法，明代什么样清代什么样、 嗯、 狮子的雕刻，南方雕的狮子什么样，北方雕的狮子什么样。 北方雕的狮子跟南方雕狮子不一样、 嗯、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来来，您跟我说说吧。 咱们北方雕的狮子一般是用在门口放的这种很威武的狮子、嗯， 镇宅， 镇宅这种形象。而南方呢，他那个狮子呢雕刻的就更可爱一点，是那种狮子滚绣球那种，偏怎么说呢，应该是说偏祥和一点的，喜庆一点 招财， 对，那种样子。他从雕刻风格上是不一样的、 啊、这你当时知道？ 这我当时知道。 你怎么知道？你原来不是都是在玩雕刻的？ 是因为我雕刻，我要了解相关的知识。而且呢，我在大学的时候还兼职干过一段时间的导游， 哦、 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些建筑，包括什么应山市、歇山市、五殿顶、攒尖顶的建筑结构， 这是都是建筑结构。 对，然后包括它的这些雕刻，我都能了解。 哦，所以原来做导游，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还能用得上当时的积累。 也用上了。而且他当时这个题里的除了中式的这些东西之外，还有西式的，像咱们所说的罗马柱的3种形态、 嗯、 包括日本的排放和中国排放的区别，很多很多的这些细节的东西都是要求画出图纸的。我好在就是因为满世界的去转悠嘛，积累了很多的相关的知识，我就把这题给答上来了。 满世界转悠也是因为做导游吗？还是自己旅游？ 一个是因为导游，还有一个因为自己也是喜欢 啊， 喜欢到处去看一看。 嗯，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有心人啊，就是很多时候的积累在后面都能够啊勃发， 其实 厚积薄发。 奔着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事情，把自己的工作往自己的喜好上去引导。 嗯，但是这一发却中了，就是进到了这位工艺美术大师的这个门下，成为他的弟子了。 是的， 啊，这算是进入到了雕漆的一个核心了，是吧？ 是的，是的。 嗯，那接下来就有我们接下来要跟马宁所谈到的啊，他怎么在这个领域里面，精进，以及怎么进而自己要创业的故事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跟大伙说一下这个雕漆都有哪些作品啊。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可能是一些器物，是吧？ 对， 什么盘子呀、盒呀。 对，盘子、罐子、瓶子、盒子， 小件， 这些小件是大家经常会见到的。 嗯 嗯，但是实际上我确切来讲，好像盘子、盒子、罐子、瓶子这四类 啊， 我至少有3类我从来都没雕过。 哦，那你主雕的是？ 我主雕的应该就是屏风、 嗯、 还有这些家具类的重器。 嗯，重器大的。 对，因为这几年之前在学艺的时候，跟在我师父文天罡大师身边呢，做了很多件特别特别著名的重器。因为我师父他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是雕漆这个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可以这么说，他是 目前为止中国雕漆无可争议的第一人， 嗯， 是清造办处后期的纪古斋的嫡传弟子。 嗯， 我跟他身边呢做了很多东西，像咱们著名的这个 APEC 会议，当时主会场后边用的九扇百草屏风， 嗯， 其中有六扇都是由我雕刻完成的。 啊， 还有这个一带一路被奉为一带一路这个主题重器的居庸叠翠图， 嗯， 基本上这个居庸叠翠图上所有的人物马匹，只要是活物，全都是由我来雕刻的。 这要是没见到文乾刚大师的话，您觉得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吗？ 嗯，绝对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实话实说，在我当时去拜师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究竟这个大师是真的有本事，还是只是他名气到了成为大师。因为我之前在一些场合见过的雕漆器，全都是咱们所说的那些盘子、罐子、瓶子，就是雕漆厂 就我刚才所说的 生产的那些行活。 嗯嗯， 而当我见到我师父文乾刚大师他的作品之后，我震撼了，那个不是工艺品，而是艺术品。 嗯，你见到他的什么作品？ 当时他正在做的是一堂国色的屏风，玉堂富贵图。 屏风很大， 屏风当时其实跟他整体做的屏风来讲那个不算大，但当时对于我来讲，我是第一次见那么大件的雕漆。 嗯，多少乘多少？ 应该是两米多高，大概三米多宽。 嗯， 那么一个情况。现在那件屏风呢是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乐坛雅集博物馆里， 嗯， 收藏着。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那儿，是可以看到那件作品的。我也是第一次在雕漆上动刀，就是参与的这件作品。 哦，所以就被师傅的作品一下子震撼了。 是的，是的。 嗯，那他原来不想招学生是吧？ 对， 后来呢？ 实际上当时出那个题，我觉得他是很挑剔的，至少说不合格的，他肯定不想招。 对，对于这个学生的要求很高。那你在他的门下？他怎么教你呢？ 其实当时我师父跟我说的就是，你过来一边干一边学， 嗯， 基础的工作你要去做，然后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才是我可以给你指导的。 嗯， 要不然你不干工作，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向我提问。于是我就离开地铁，到我师父那里专注的去做雕漆的工作。 嗯， 在这期间呢，涉及到了很多的问题，山水啊、花鸟我都做得还不错。 嗯， 但是我师父发现我有家传这个核雕的手艺之后，他说你应该在人物上多下些功夫，因为雕漆在历来很少有做人像的。雕漆在历史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尺山寸树豆大点的人，就说人物是配饰非常非常小。后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不雕人物，因为雕漆的雕刻技法分为剌漆、片铲漆这几种技法，从他第一步剌刀开始要垂直下刀，在做人物的时候这种垂直下刀的刀法不适合雕刻。但是我师父呢，根据我家传核雕的特点呢，让我自己尝试着去打一些特殊的工具，自己打铁做刀，然后根据我的手法去做出一些适合人像雕刻的刀，以至于我现在能成为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都是因为我在雕漆上面有我自己的一个特殊的就算是特殊的作品形态吧。 这应了那句老话呀，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还是说他得指点，最终还是你自己要有创新。 这是肯定的，因为自己不努力学，师傅教也教不会，但是师傅的指点是很重要的。 嗯， 自己有 99% 的努力，但是师傅给指的方向那个 1% 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努力错了， 方向错了就麻烦了。 有人说了，这个你的选择比你做什么有时候还更重要。 是的， 你看刚才我们回顾了你职业发展的三个选择哈，其实找到最终的这个选择，现在所做的这个事儿哈，还是很曲折的。 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中间当然也有很多很幸运的地方 啊，还好吧， 意想不到的地方。 是的， 你说要是没有那个同事的违章，可能你就和这个事儿啊无缘了，失之交臂了。 是的，是的， 对。那后来为什么要自己又出来了呢？啊，现在呢，马宁是北京祭古文风文化艺术中心的这个总工程师，其实也是创始人，是吧？啊，算是自己出来创业了。师傅领进门，有一天呢，师傅还得把你请出门。为什么出来了？ 实际上我并不是很舍得从我师傅那儿出来，但是当时我在师傅身边呢学艺五年， 嗯， 我在这五年当中把雕漆的全部技艺都已经学习了，就算是掌握了吧，我不敢说掌握的有多精，在当时而言，当时我师傅跟我说呢，你已经把技艺全学好了，应该出去自己历练历练。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是正好要上幼儿园，我师父的单位呢在机场那边，离我家很远，所以呢他觉得我又要看孩子又要到他那里去工作很辛苦，他就跟我说你自己去闯荡一下吧，外边去历练历练，看看能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就这样，我就从我师父那里出来，开始了我自己的创业。 好，嗯，没想到呢，刚开始创业就把钱给赔了。 是的，是的， 创业和自己创作还不太是一样的，是吧？ 对，因为之前呢，我也做一些小件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核雕啊，在北京的文玩市场上卖，其实在文玩市场上呢，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可以 啊， 哎，没想到这么自己出来一开张，哎，就没打响。 是啊，然后我想的是，有这基础就可以做嘛，然后自己去投钱弄一个店，但是发现就是创作跟经营是两个概念，师傅教了我的手艺，但是师傅没教我怎么去经营 做买卖。 对，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说说哈，他怎么从这个做买卖这一块又找到新的机会。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朋友们稍后见。 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一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一到两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一位追寻梦想的人，一直在自己心爱的艺术创作领域在追寻、在探索和不断的耕耘。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现在的身份应该是北京矶谷文峰文化艺术中心的总工程师马宁。 大家好。 马宁呢一直是在做这个雕漆的工作哈。 是的。 虽然之前呢做过广告公司的设计，也开过地铁啊，也师从过著名的雕漆大师，学习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最终还是走上了自己创业的这条道路。 是的是的。 刚才说了刚开始创业就做赔了。 对。 为什么赔钱呢？你们这个工作做好了然后拿出去卖啊，卖了之后呢接着做下一份，好像很多人都简单理解就是这样，为什么会赔钱？ 如果要是这么简单的话当然是不会赔钱。 嗯， 但是这里边牵扯要是自己开店的话，怎么去房租啊、水电费啊、经营啊这些，甚至于看店要雇人啊，因为我如果自己去看店我就没办法进行制作，然后自己制作就没办法看店，所以这些开销都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哦，当时在哪租了个门面？ 当时在十里河这边嘛。 哦，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当时一个月其实也不算太贵，大概几千块钱，不到10000块钱。 嗯， 但是呢因为当时租店要有店面的转让费，这个一次就要交很多，20多万、 哦、 然后这个房费也不是一次交的，所以就是一次要交上一年的这个房费，所以这一下呢就放进去很多钱。 那么这个雕漆这个事儿啊，它跟一般的这种创作可能不太一样啊。 是的。 他可能还有一个这个时间和这个物质成本的投入，再加上后期你要销售，他有一个这个资金周转、时间周转的过程。你跟我们大伙说说这里面的一些复杂 性。实际上，他雕漆的时间投入是非常长的。 嗯， 在历史上有一句话叫“百日修漆”，咱们所说的雕漆呢，是在器物表面上刷漆。刷的是天然大漆，一道一道的涂，把这漆堆到我们需要的雕刻厚度才可以进行雕刻。 其实这个跟那个做蜡烛一样，做那个红烛一样， 差不多。 我见过，首先是在个竹条上面哈，要粘一些那个纸啊，然后呢再一层层的放在蜡里面哈， 去蘸 去蘸啊，蘸白蜡，最后再蘸这个红的。啊， 是的，但是相对而言呢，蜡的凝结时间要短得多 呀，那个 快。因为雕漆，咱们就拿1毫米的厚度来讲，1毫米需要刷16到20道漆。 啊， 那么在自然环境下呢，一天可以刷1道漆。 啊， 现在我们有一些手段可以让房间恒温恒湿，这样的话最多一天是3道漆，如果超过3道呢，我没有办法去保证它的质量了。 这还是一毫米。 对，一毫米就需要20道漆。那咱们可以算一下， 咱们需要雕刻的话，最起码小件的器物我们需要5毫米以上。 嗯， 如果我们做一个屏风的话，最起码要1厘米以上我们才可以雕刻。 嗯， 光是刷漆的时间就非常非常长。而且这里边在雕刻的时候，如果大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谁见过真正的雕漆，真正的雕漆的锦纹是非常非常细的，而且目前雕漆这项技艺呢，是唯独一个没有办法用工业机械生产来替代的，它的全部过程都要人手工来操作，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刷在上面的，而且漆这个东西它有它的特性，它不是特别特别的硬，在雕刻的时候啊，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吃的豆腐干或者我们用的橡皮的那种硬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在所有的机械加工雕刻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激光热烧，那它肯定没办法承受这个热烧，再有一种呢就是机器雕刻是旋转刀头，如果旋转刀头打在橡皮上，你们可以想象什么结果，就碎掉了。 嗯， 所以它是唯一一个不能用机器来替代人工的，每一刀都要人工雕刻。那么雕漆里边有一个雕刻叫锦纹，锦纹当中最简单的锦纹叫三尖锦，一个小三角需要9刀。 嗯， 它通常这种锦纹呢都是做背景来平铺在上面的，所以说随随便便的一个真正的雕漆作品，大概如果算刀的话，都会在万刀以上才可以完成。 嗯，万刀， 对，万刀， 一万刀是什么概念呢？ 一万刀其实还只能雕一个比较小的东西。 嗯， 如果说按照一个屏风来讲，那就不是一万刀了。一个屏风基本上像当年我在我师傅身边做的那几个大屏风，都是两三年才能完成，而且是当时我带队的话，应该是大概有4个上手雕刻师配合着3个锦纹雕刻师，一组7个人进行雕刻工作。 嗯， 这还不算后面的3位漆工师傅在倒班帮着刷漆和抛模。 嗯，所以正是因为这个雕漆作品有这么复杂的一个制作流程 啊， 那么一开始自己盘点， 其实 就容易赔是吧？ 现在想一想，当时在刚创业的时候是很幼稚的。 嗯， 不光是因为它的工序复杂导致我周期慢会容易赔，而且当时我也没有考虑到大家对雕漆的认知度。 嗯， 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雕漆，但是有多少人见过真的雕漆我不好说。 嗯， 因为咱们现在在全国基本上这些旅游景点卖的所谓工艺品的雕漆都不是雕漆，都是树脂翻压出来的。 嗯，有时候大家看到一个红色的小牌牌， 对 吧？ 对对， 上面有一些还不错的花纹，买回去人家说这个是雕漆作品，你认为那不是漆？ 它不是，那些基本上都是树脂。 嗯， 因为可以这样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们能买到的是这个一两百块钱以下的雕漆，你们就不用去想了。嗯， 那比如说吧，就以挂在胸前的一个小牌牌为例吧，哈，或者说挂在腰前的 打比方啊，那么一个大小的牌牌为例的话，如果真的是雕漆作品，它的工大概要多长时间？它的价值大概是多少钱？ 其实雕漆呢，无论大小，它的工期都要在10个月以上。 嗯， 当然我们小一点的东西不会一次只做一个，可能会做一批。 对， 但是总归它没有10个月是完成不了的。 嗯， 所以光这个时间成本揉在里边，咱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它的价格了。而且咱们说现在天然的大漆已经很少有人会去采摘了，这个大漆的价格也是这几年不断的攀高，所以它的成本会很高，这样一来呢，市场上这些赝品冲击就非常非常严重了。 嗯， 当时我也没有考虑到这些，我并没有能很好的把我的相关专业知识普及出去，所以很多人也没办法去分清我的东西究竟好在哪儿。 是不是很多顾客也来了第一句话，要这么贵啊？ 对，这是我每年听到的很多话。实际上在我的雕漆艺术创作过程当中，我是分阶段的，到目前来讲3个阶段，最初 听到的就是啊，这个东西这么贵啊。 嗯。 然后当我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之后，听到的就是您能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吗？是，然后到现在人家才会跟我去谈论这个艺术效果的问题。 嗯，所以这也有一个市场逐渐接受，或者是这个文化逐渐普及的过程。 是的，是的。 啊，那当时作赔了是吧？作赔了之后，不能接着赔啊？你做了哪些转型呢？ 其实当时既然经营不下去，那就把店给舍了。舍了之后，我当时身上也没有什么钱，然后也雇不起工人了， 一无所有了吗？ 倒也不是一无所有，我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当时我妻子很支持我，她跟我说，她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当时剩下的那点资金呢，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做一些小件的东西好卖，可以迅速的回笼资金。再有呢，就是我索性把它投成一个我喜欢的那种艺术品等级的作品，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回笼的会很慢，但是会对我个人在这个行业里的影响力有好处。 也就是说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做一些小件工艺品，养活自己，就是解决生计的问题。 是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一些真正的艺术上的创作。 是的。 树立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地位。 是的。 嗯。但是有可能就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这样， 长期没有收入。 对。但是当时我妻子就跟我说，说你愿意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说咱们家呢也不一定非得指着你每个月往家拿钱过日子。 嗯， 说他当时也有收入嘛，说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就这样，在我夫人的鼓励之下，我就毅然决然的想，那就去做一个艺术品吧。 嗯， 我就把我所有的剩下的钱都投在了一件作品上。这件作品也就是后来我被评为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当时候的一件作品，水月观音像。 嗯， 当时这件作品呢高是2米，重是86公斤。其实当时做这件作品时候也很冲动，因为这么重的一个东西，我一个人连搬动它都很费劲，所以很辛苦。这件作品从割漆到熬桐油到做地子刷漆上手雕刻锦纹雕刻抛磨，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我一个人来完成的。后来咱们国家跟我师父并驾齐驱的一位雕漆大师殷秀云大师就说这是一个神经病的作品，说中国建国以来就没有一个人去干这么大一件雕漆作品的记录。 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人干过。 对。然后 那你干这个 做了 花了多长时间？ 一年半啊。 一年半 啊。 在此期间一分钱收入也没有。 差不多吧，倒也不至于完全惨到一分钱收入没有，因为中间总还会有时间，在刷漆的那个时间总还会接一些其他的活去干。 哦，那个时候你们家庭吧平均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 实际上我夫人收入还是蛮高的，所以平均起来一个月家庭收入还是能过万的， 还是可以 啊。 就是说当时心里没有经济上面的负担。 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负担，还好。 还好，所以可以潜心的搞创作。 嗯，不过毕竟嘛，当时再怎么说一个老爷们儿嘛，然后不往家拿钱也不好意思从家往外拿钱，所以过得还是比较紧的。 哦，怎么个紧法啊？ 至少我自己个人出去花钱的时候我会非常注意，我生怕把家庭的负担太多的推到我夫人那里去嘛。 那一年半的时间买过衣服裤子鞋吗？ 哎呀，这个衣服裤子鞋好像还是买过的吧，不能一年半都不置备新的。 我想你在那里面创作你也不用穿新的，没人看你啊。 实际上不是不用穿新的，是基本上很多时候都可以达到不用穿的地步。因为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地下存折处当时是我盘下来的那个工作间，在夏天的时候闷热潮湿，而且正好我印房 干期的时候，它需要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 嗯， 所以在那里待着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我经常就是一个人，赤膊上阵吧，算是，嗯，在那里去干活， 嗯，所以也用不着， 也用不着啊。 但是这背后还是挺艰辛的一个过程。 嗯，还好啦，因为虽然说起来这件事情好像挺艰辛，也许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听着觉得我都挺辛苦的，但是大家有一件事情需要知道，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事情，是我热爱的事情，所以我干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快乐。 但是很多艺术品创作是这样的哈，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并不知道大家对它的评价怎么样，或者是这个作品能不能够最终完成，中间会不会出现什么困难。你在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实际上说到创作完成能不能被人接受这件事情，不是当时我不知道，就算在今天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创作的时候心态其实很稳，我只本着一个原则，就是我要做的这个东西首先它是美的，我要把我认为的美展示给别人，相信我的美审美观如果没有扭曲的话，我应该我觉得美的东西别人也可以接受，所以我就本着这个原则去做了。 啊，那在这个作品当中有哪些是你的创新和创意？ 这里边用的创新的地方很多，因为水月观音像呢，它是以咱们北京西山法海寺的那个水月观音像为原型，但是角度上我进行了一个调整，因为法海寺水月观音像是一个正面画像，它不适合出现在浮雕作品上。那么在这里边我做的很多创新是用了一些肌理雕刻在其中，在传统的雕漆技艺当中呢，这个毛发的雕刻都是用锦纹丝的一丝一丝，非常非常的规矩，但是过分规矩之后就会显得非常僵硬。而这幅水月观音像当中有一个金毛吼，这个金毛吼的毛呢，我当时自己做了一种全新的刀具，我是用一种勾刀的手法在上头快速的给它做出来，它呈现出那种毛茸茸蓬松的感觉，要比传统雕漆当中那种一刀一刀撕出来的毛， 嗯， 要显得更真实一些。 哦，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们做这个工作，还不仅仅是怎么利用现成的这些工具来创作，在工具上也要有发明创造啊。 是的，是的，因为实际上看上去我做的这件事情叫雕漆，但是木匠活铁匠活我都要会。 嗯， 当年跟师傅学习的时候，师傅就问我第一件事情说，你会生火吗？我说我一个北京孩子我生火干嘛？我师傅说那你 我就差会放火了。 对，说你不会生火你怎么去打刀子呀？ 哦， 你要用的刀你要自己去打。 原来是在这儿。 对，所以我先学的是打铁。 所以这也是拜师之后可能你对于这个漆雕工作 雕漆 工作有了更深的这个理解哈，啊。在实际创作的过程当中又有新的应用了。 是的，是的。 嗯， 因为我师其实也不能算是我，因为关键主要是我拜师嘛，我既然拜了文天罡大师，那我就应该有一些文派的特色。我师父就是一个不断的在创作的人，他今年已经77快78了， 他是41年生人， 对，他到现在来讲以他这个年龄，每个礼拜他都要进山去骑80公里的自行车， 哦， 然后老头打扮得非常新潮，每个人看到他都觉得他不像一个70岁的人。 嗯，说到创新，那其实呢马宁也有创新，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啊，更多的是在这个技术上面创新啊，在技法上面创新。那实际上呢要把这个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传统的工艺啊让更多的人了解发扬光大，继而带来更大的影响力，还得把它和文创产业联系在一起。 是的， 嗯，这也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提倡和想要在这方面进行鼓励的。 没错，其实不光是说文创产业，因为传统工艺美术很多时候它没落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形式已经不适合咱们今天人们的生活需要了。 嗯， 那么就雕漆而言，刚才我说了，为什么传统的这些盘子、罐子、瓶子、盒子我基本上没有做过。 嗯， 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做完它之后我该把它销售给谁， 嗯， 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以目前来讲，传统的那种大瓶子， 嗯， 一对瓶子它占地面积需要大概两平米的陈列空间，那么以咱们今天北京的房价，两平米是一个什么代价呀？ 嗯， 所以它不太适用。而我在后来真正在雕漆这个行业和其他行业结合的时候， 嗯， 我发现漆最大的特性就是因为它是液态的，它是通过液体凝结在雕刻的形式来展现它的艺术。那么液态的，咱们说上善若水嘛，水是无形无边的，所以我就可以把它用在各种器物上，包括我把一辆哈雷摩托车肢解之后， 嗯， 刷上漆进行雕刻，做了一个雕漆的摩托车，还有我现在在做的这些雕漆和红木家具进行结合的作品，都是非常非常受咱们现代人欢迎的作品。 嗯， 我改变了它的传统样式，但是我依然使用的是传统的技艺和传统的材质。这样的话，我不仅是继承了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我把它在今天的应用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点，才使我慢慢的成为今天能被别人接受的一种雕漆形式。 嗯，一个是在创作的这个形式上面有所创新，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市场里面也要找到创新点。 是的， 刚才我们说到的更多的是有人收藏，或者说有家里需要用我们买，对吧？ 是的。 但如果变成了文创产业的话呢，它还有更多比如说展示、文化交流， 是的 啊，这种含义在里面了。 对， 这个也能带来很多的收入。 实际上我们现在祭古文风很大的一块就是在这些文化交流展演方面去做。 嗯，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可能咱们说如果仅强调于去做这种艺术品，更多的是来人欣赏，但是当大家想拥有它的时候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本着这个艺术创作的原则，我会拿出我艺术品当中的一些元素去开发一些文创产品， 嗯， 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它。比如说我现在会把我雕漆和紫砂结合做了一些茶具，相对而言它的价格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而且跟雕漆结合的茶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紫砂我们直接倒上水之后会很烫，但是有了这层漆的包裹之后呢，它会手感正好很温暖但又不烫手，使起来非常好。 那透气的问题怎么解决？ 绝对没有问题，因为咱们说的雕漆用漆一定是天然大漆，天然大漆本身就具备透气性。 嗯，好，所以说这是您的创新。 可以这么算吧， 把原来一个单纯制作工艺品和现在人们的审美以及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了。 是的 啊，那这么说的话，现在路越走越顺了，没有再赔钱了。 现在还可以吧。现在我的工作室虽然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还是不错的。 嗯， 而且呢，我不光是在做这些东西，我还拿出了一部分精力去做一些公益的宣传。 嗯， 这些宣传一开始完全是公益性质的，到今天也是公益性质的。但是反之呢，公益性质的东西最后普及了之后倒成了一个品牌广告了。 嗯， 就是我自己还在公众微信号里做了一个节目叫马宁说漆。 嗯， 帮大家普及漆器的鉴别知识还有漆器的收藏方面的知识。 嗯， 没想到通过这个公众号呢又带来了很多的客户源。 嗯，再回想起自己在地下室里光着膀子创作的过程啊，那么好长时间足不出户哈，在那里面等待的过程，再回想到现在啊，一个从事艺术的创作人员或者是从业者，他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或者是内心的这种历练，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体面，才能够让自己的作品得到更多的认可？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首先最基础的一点，我们就是要真心实意的去面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心投入到其中去，自然会打动别人。那么我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直本着原则做一个我爱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归根到底它和钱是没有关系的。记得当年在我拜师的时候，我师父问过我一句话，说你做雕漆，给你钱管你饭你能做，假如要是不给你钱只管你饭，你还做不做？当时说可以啊，还可以做呀。我师父说那要是没有钱没有饭，你自己想辙还做不做？我说可以做。然后我师父说啊，那还行。我紧跟着问了我师父一句，我说你是不是想收我学费啊？我师父说啊，那倒不是想收你学费， 既不管饭也不给钱还要收钱，你做不做？ 对啊，我说其实要是那样的话我也可以做的，因为我确实是喜欢这件事情。每一个事情就是当你用心去做的时候，它的成功概率会要比不用心高出很多。而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不要看重它的利益，因为利益钱这个东西只是当一件事情做成了之后最微不足道的附属品。 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和马宁聊天啊，就是他们当年大学啊同学，这个美术专业的那些同学们大概有100多个，目前在从事艺术创作的加上他在内啊只有3个了。 是的， 大家都有不同的职业选择，但是还好你还在这儿坚守哈。 我不叫坚守，我叫享受吧。 好，那你怎么来看待啊从事艺术这条路和在别的地方上班啊在其他的公司里面坐班所不同的地方？ 其实从事艺术这条路呢，就是比起来坐班来讲，它肯定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收入的问题。坐班到日子口它肯定会有工资的，但是从事艺术不一样，它可能不一定哪天才能得到回报。但是呢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坐班你要受到种种事情的限制，而自己搞创作呢是所有事情都在为自己去做，这样的话从我们的心理上可能感觉到更好一些吧，更轻松一些，是在为自己做事情。至于说我的同学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没办法再从事这个职业了，为什么？因为可能现在更多的人在上学的时候他选择的只是毕业证而不是他的人生职业。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管他选择哪一点，当我们接触到了足够的文化艺术氛围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快乐的。 殊途同归。 是的， 谢谢我们的嘉宾马宁，最后也把这首雕刻送给您。听 好，谢谢。 接下来是北广生活时间，明天再会。 幸福过沉浮回忆中古卷书册，自叹沉香聆听声，共夜色如墨，一斗红烛添暖色，怀念微笑着。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千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